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浩兰。 我是李可，今天是7月16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的三地天气。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莲花池东路白云桥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要小心避让。西二环天宁寺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7月15号起正式实施。 三地热点方面，北京市西城区确定了33个接诉即办周主题，有效破解民生难题。 对接四省区脱贫地区乡村振兴建设，天津市105家基金会认领92个帮扶项目。 我国同类型最大的大温差换热机组实热中继能源站核心设备在河北石家庄顺利完成组装。 国际电讯，奥运代表团酒店现疫情，开幕式现场观众可能需再检。 日新增新冠病例超5万，印尼陷入最糟状况。 韩国疫情反弹，年轻人接种疫苗捡漏忙。 文体方面的消息，东京奥运会马术首批马匹运动员抵达东京。 中超联赛重启补赛亦有看头，经济之争有悬念。 北京馆红色主题重磅力作亮相书博会。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党史百年，天天读。 今天是7月16号，1922年的7月16号到23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区分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通过第一个党章，并通过决议案，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 1961年7月16号，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加速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中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缩短战线，集中精力，加强各有关方面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援。 1986年7月16号，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新时期党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长期合作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首先来关注今日头条。昨天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正式实施，这是行政处罚法1996年实施以来的第三次修订。记者通过四个角度带您了解新行政处罚法的民生亮点。 一是一事不再罚，只针对罚款处罚。一事不再罚指的是不能给予2次及以上的罚款处罚，对于其他种类的处罚还要看单行法律法规的规定。 例如，根据疫苗管理法规定，生产销售的疫苗属于假药的，其处罚包括没收违法所得和相关物品，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吊销药品注册证书，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罚款等。对于上述罚款之外的处罚种类，可以并罚。 二是两人执法全过程记录。两人执法的好处是，执法人员之间有合作、有配合、有制约、有监督，特别是在面对当事人执法时，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争议。此外，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规定了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规定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以文字、音像等形式对行政处罚的启动、调查取证、审核、决定、送达、执行等进行全过程记录，归档保存。 三是满足三大要件，才能守违不罚。压线不按规定停车，日常生活中经常有稀里糊涂违法被罚款的现象。而根据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规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据相关人士介绍，初次违法主要是指当事人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在同一领域、同一空间内第一次有某种违反行为。行政机关实施守违不罚，必须符合行政处罚法第33条规定的三个要件，即初次违法、违反后果轻微、违法行为人及时改正，这三个要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四是把住五个关口，避免暗中执法。近年来，滥设、乱设电子眼抓拍交通违法行为，产生天量罚单的事件多次引发舆论热议。通过电子眼进行非现场执法，有时存在设置地点不合理、不公开、监控设备不合格、不达标、记录违法信息不规范、不告知现象，群众对此颇有微词。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对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的质量要求、设置、使用和程序等作出全面规定，实现了五个确保，把住了五个关口。 确保采用非现场执法方法，于法有据，把住法律依据关，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质量过关、性能完备，把住质量关，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的设置科学合理、公开透明，把住设置关，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内容准确无误、客观全面，把住记录关，确保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信息有效告知当事人，把住告知关。 以上是今天的今日头条，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接下来一起关注3D热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协同发展，京津冀3D热点。 首先为大家播报关于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围绕减税降费、助企发展、扩内需、保就业、保民生等工作征集问题线索的公告。为推动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国务院拟于8月下旬至9月上旬组织开展第八次大督查，派出督查组赴北京市进行实地督查，欢迎广大群众登录国务院互联网加督查平台小程序，重点围绕减税降费、助企发展、扩内需、保就业、保民生、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提供对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假落实、虚落实、打折扣、搞变通、严重侵害企业和群众合法权益、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以及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方面问题线索，涉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农村饮水安全、校园安全等方面的问题线索，也可通过平台反映。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典型问题，国务院督查组将带着线索去，跟着问题走，盯着问题改，确保三分之二以上的督查人员、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精力用于线索核查和暗访督查，以实际行动回应企业和群众关切。线索征集时间是2021年7月16号到8月31号，感谢对国务院大督查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今年以来，北京市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就接诉集办工作梳理出百姓反映最集中的12类主题、27个民生痛点，并开展每月一题专项治理。昨天，记者从西城区了解到，西城区确定了33个接诉集办周主题，通过制定攻坚克难清单，以小切口撬动大变化，破解民生难题。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在西城区白纸坊地区重点棚改项目第一个回迁楼封顶的施工现场，记者遇到了施工方请来探营的居民代表。 我这块就是我们原先的住了60多年的老地儿，一下雨啊，我们都是倒流，朝夜里拿盆接吧。 那这回高兴了，住楼房了。 对呀、精装修，拎包入住嘛，符合老百姓的心理的。 正像居民所反映的，改造前的小区环境脏乱，基础设施老旧，成为居民反映最多的问题。而棚改项目为他们的美好生活带来希望。为了把回迁楼建好，施工方打造了 5G 智慧工地。施工方会阶段性的向回迁居民进行现场直播，让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项目进展和工程质量。据了解，西城区目前已经解决了8个历史遗留问题和1490套房屋的房产证办证难问题，完成了4个小区改造，新启动了32个小区改造前期准备工作，完成了13部电梯审核加装，4栋简易楼腾退收尾工作。这些都是西城区做好接诉计办工作的缩影。西城区通过建立接诉计办区领导专项包制度，建立清单管理、协调联动、提级响应、督查督办、动态调整5大保障机制，破解民生难题，确定了33个接诉计办周主题。西城区副区长王波说， 围绕着这33个主题呢，每周一区委区政府的主要领导都会召开会诊会，专班推进重点攻坚。比如说不动产权证件的办理取得了一定效果，预付卡的消费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办理。 2021年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之年。天津市民政局主动与西藏、新疆、甘肃、青海的脱贫地区对接，依据当地实际所需设立帮扶项目，搭建基金会认领项目平台。截至目前，天津市基金会已认领帮扶项目92个，认领帮扶资金高达1100万元。 据了解，从今年4月起，天津市民政局安排专人负责对接脱贫地区，依据当地人民群众实际生活需求，收集整合分类帮扶项目。截止目前，已在西藏昌都市丁青县、贡觉县、卡若区、新疆和田市策勒县、甘肃镇原县、赣南州、青海黄南州等脱贫地区设立92个帮扶项目。帮扶项目涵盖教育助学、医疗救助、扶老助残、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天津市105家基金会树立一盘棋意识，结合自身服务类别与服务能力，积极认领一个或者数个帮扶项目，结合自身能力与优势，为乡村振兴建设献智献策献力。 今年4月份，石家庄是主城区最后一个燃煤机组石家庄热电厂关停。至此，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石家庄市热电厂燃煤机组退出历史舞台。为做好热源替代工作，河北省石家庄市在原热电厂区域设计建设了目前国内同类型最大的大温差换热机组石热中继能源站。日前，这个站的核心设备已顺利组装完成。来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的报道。 在省会体育大街光华路东侧的原石家庄热电厂，记者看到16台青灰色的大温差换热机组已经全部吊装完毕，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附属结构的施工。石家庄市城投集团环网供热公司副经理王小坤介绍，作为能源站的核心设备，这些大温差换热机组的主要用途是对西柏坡热电厂输送过来的高温热水进行换热补燃。 45公里之外的西柏坡电厂的这个高温热水，通过咱们这个溴化锂吸热技术降低咱们这个回水温度，达到节能增效的目的。如果说二次回水温度不够，通过燃气补燃的这个技术，从而提高了大温差换热机组的供热保障能力。 石热中继能源站建成后，将成为目前国内总装机容量最大的大温差热泵机组，可满足2050万平米的供热面积负荷，相当于石家庄市主城区集中供热总面积的1/10，有效解决了石家庄热电厂关停后的供热热源替代问题。石家庄市供热事务中心总工程师王宏伟： 主城区啊，原来是六大主力热源，那设了关停以后，咱们就剩下五大主力热源，但是这些热源全部在三环以外，三环以内就彻底的实现了无煤化。市热中继能源站这个区域大概涉及到长安、桥西、裕华三个区，2000多万平米。 王宏伟介绍，市热中继能源站工程主体计划于9月30号前完工，10月10号左右进行注水调试，确保在10月底具备向市区正式供热的条件。 通过引进远洋电厂这个余热入室啊，上大闷差热门机组，通过管网的改造，包括换热装改造和提升，这套系统上来以后，供热保障我们现在要求是稳中向好，稳中提升啊，从而保证这个区域的热源品质不降，效果比原来要稳。 昨天，轨道上的京津冀第四报道组走进北京铁路货运中心和中铁快运北京公司，了解北京市铁路运输发展情况。从2018年开始，北京货运中心响应国家公路铁路运输要求，积极发展承德到北京的砂石料铁路专线运输服务。同时，中铁快运推出京津冀区域极速达快递产品，包裹从北京到天津最快2小时就能到达。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所辖北京货运中心是本市的铁路运输集散基地，目前主要负责建筑原材料、砂石料等产品的运输。例如，来自承德的砂石料产品通过火车专用线从矿山到达位于北京大红门的货物堆场，最快时效性仅需10个小时。目前大红门货场的服务范围覆盖大兴、顺义等北京郊区超过80%的水泥搅拌站，这些通过铁路运输的建筑原材料可以直接到达使用厂家，用在本市各大工程建设中。而在2018年之前，这些大宗建筑原材料都是通过公路进行运输，汽车运输容易受到天气和路况等外部因素制约，时效性得不到保障，也容易因为货物供应不上导致使用厂家生产受到影响。改用铁路运输，不仅从分散装运改为统一集散，一列火车就能装载3000吨货物，同时也减少了柴油运输车辆的使用，整体降低了运输成本。采访团队还前往中铁快运北京分公司，了解本市铁路快递行业的发展。近年来，为了适应电子商务的需求，中铁快运推出了像当日达、次日达和三日达等不同类型的产品。例如，京津冀地区的极速达产品，从北京铁路发送终端到天津的铁路接收终端，最快只要2个小时。目前，越来越多的时令水果、网购包裹、急救药品、生物制剂等货物开始依靠高铁进行运输。今天采访小组将继续行程，乘坐从昌平北站到承德的4471次绿皮火车。这趟车是一趟网红列车，也是一趟站站停的扶贫公益慢火车。这趟火车上有怎样的故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报道。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湖面上野泳的人又多了起来。这个野泳呢，不仅存在安全隐患，也影响了什刹海旅游景区的形象。今天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办事处街道吹哨部门报道，联合西城运输管理分局、街道城管队、什刹海风景区管理处、地安门派出所等多个部门召开现场会，制定有效措施整治野泳现象。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冬天了，往马上上岸了啊，别游了。 在前海南侧，执法人员正在用喇叭向野泳的市民喊话。记者看到，有野泳的以老年人居多，听到劝阻，一些老人开始上岸，因为没有更衣间，老人们就在湖边冲洗换衣服。 从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时候，这就是公共游泳场，这块是深水区，那边是小孩的，这边是浅水区， 对， 所以说北京人这么多年就以这为游泳基地，就这么延续下来的。 正像这位老人所说的，1951年6月，什刹海游泳场建成，百姓花3-5分钱就可以到露天游泳场游泳。后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什刹海地区逐渐形成了公园景区，纳入本市公园条例和河湖保护管理条例以及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管理，这里开始禁止野泳，这让很多老人接受不了，于是执法就增加了难度。什刹海街道综合执法一队副队长朱明浩说， 在我这儿公园条例里边，垂钓和游泳只能是简易程序的处罚，20块钱。而这个处罚呢，在原则上讲是一日一事不多罚，在这种情况下就很有可能成为一种鱼票和泳票的这种结构了。我拿着一张票，哎，你罚过我了，你今天不能再罚我了，我没有手段。 什刹海风景区管理处主任张瑞生说， 清理这个像现在他们下的这些石搭的台阶啊，包括这个原来扶手我们也清理过好几批了，反正陆续清理了二三十车吧。再一个就是我加大这种劝阻力度。 据了解，如今什刹海街道联合公安机关、景区行政综合执法中心成员单位、社区文明劝导队定期巡查，实时监控，对游泳、露天换衣服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张瑞生说， 加建一些物理的隔离设施，在这个沿岸呢建一些这个水生植物啊，来阻隔这个下水的这些路径，逐步的呢解决这个野泳野钓的问题。二一个就是还得宣传，让老百姓慢慢养成这种规矩意识。 记者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河北省打击虚开骗税、优化营商环境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河北省扎实开展双打专项活动，经过持续努力，全省税收秩序不断规范，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来听河北台记者潇潇的报道。 省税务局联合省公安厅、石家庄海关、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聚焦假企业虚开发票、假出口骗取退税、假申报骗取税收优惠靶向整治，扎实开展我省打击虚开骗税专项行动，成效显著。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郑炳玉： 自2018年8月专项行动实施以来，我省坚持出重拳、查大案、打团伙、强震慑，集中力量查处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和窝案串案。 我省将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与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涉税犯罪百城会战云端行动紧密结合。省公安厅一级巡视员刘云峰：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共立涉税犯罪案件5112起，破案175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777名，初步查证涉案金额1170亿元。 郑炳玉介绍，打击虚开骗税专项行动结束后，四部委将继续推进常态化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 2021第七届中国海归创业大赛昨天在北京昌平未来科学城启动并开始报名，截止时间为8月20号。大赛通过搭建投融资和渠道合作对接交流平台，发现、选拔和扶持优质项目，推动高质量海归创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区域发展。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第七届中国海归创业大赛正式启动。 今年的中国海归创业大赛落户昌平未来科学城，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副理事长、留学人员创业员联盟秘书长郎静说，后疫情时代下，大赛的含金量稳步提高。 后疫情时代啊，国际这个大变局下，海归创业大赛参赛的团队的数量、参赛团队的项目的质量，包括人才的层次，这稳步的增长。 大赛从2015年首次举办以来，六届共吸引近3000多个海归项目团队参赛，173个入围决赛的项目中，已有新起源科技、圆周率软件等70多个项目团队获得各类投资和政策支持，累计超过23亿元。参加过第一届大赛的丁文博说，他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一直研究智慧工地相关技术，参加这个大赛为他后期的创业和成长奠定了基础。 就是通过平台的给予的帮伴扶持，我们在南京的流创园区落地，从差不多一个不到10个人的一个小团队，让我们现在包含了一位国际级的院士，海归的博士呢有3位，硕士呢有5位，研发的人员现在大概占到公司的有70%。 在丁文博看来，海归创业大赛不只是一场比赛，更像是一个孵化器，这让他的创业公司从单一型走向复合型，并在全国多个产业园区落地。 我们落地以后，跟当地政府也是由联盟出面给我们寻求更多的一个支持帮助吧。再一个就是像对接融资机构，也是由联盟出面来进行给我们孵化培训，然后对接机构。现在公司的发展呢，已经从当初一个可能一年大概100万你也都做不到的一个小的一个公司，现在差不多我们一年的合同大概会在1到2亿左右。 本届大赛继续聚焦海归创业，以项目为评选对象，主要面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企业和个人都可以报名参赛。 入围决赛最高可获得10万元奖金。郎静说， 要依托我们各地园区的力量，都是依托的高新区、经开区，都是在各地这种资源禀赋很强的这种区域，区域的经济活力都比较大，开展专项的这种对接。 全国广播云上融媒体主题报道，同唱一首歌。 广东省优秀党员邵鹏瑞是一名80后科技人才的先进代表，他坚信搞科技创新也是为人民服务。10多年来，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他以共产党员不畏艰险的精神做科研，引领深圳 LED 科研产业走在世界前列。他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带领公司员工共同成长。他说，中国有9000多万党员，大家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爱岗敬业，踏实奋斗，就是爱党爱国的最好体现。同唱一首歌，今天请听深圳新闻广播记者梁艺林的报道，爱党爱国的科技尖兵。 2019年春节前，邵鹏瑞带领公司的科研人员参加了荷兰 ISE 视听及系统集成展，这是全球视听行业的重量级专业展会，大家展示的新技术、新产品和解决方案都影响着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次展会上，邵鹏瑞把最新研发的 LED 产品陈列在了展台上，并且收获了很多关注。 我们开发有一款那个叫积木的那个产品的时候，那三星去我们的展台看，看了一遍又一遍，他觉得还是你做的好。当时反馈的人心里就特别激动，很自豪的感觉，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中国哈、啊，我们后来者的那种 LED 的企业，我开发的比他们还牛。但在这一块领域里面，那我做了No.1。就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爱国爱党敬业，这就是对党的一个忠诚，也是一种最典型的一种表现。 邵鹏瑞2012年开始从事小间距 LED 显示技术研发，当时这个行业刚刚起步，国内的 LED 都是依赖进口。2014年到2016年间，产业技术加速更新与优化，邵鹏瑞积极带领团队组建党员骨干技术攻坚组，为企业建立了完善的半导体 LED 封装硬件研发平台、研发体系以及产品评价体系，还承接了省市级的小间距 LED 显示技术的研发建设。同时，他还为公司布局了完善的 LED 显示、小间距 LED 封装技术的知识产权体系，主导团队开发了全系列户外 LED 显示产品，解决了诸多行业的可靠性等共性问题，在行业内具有很高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现在的话呢，像我们的客户嘛，国内的这几家上市公司，像深圳的周明、联电、雷迪尔、奥拓，就是我们显示屏行业的用的基本上都是。这应用场景的话都比较多，你比如每年的跨年晚会、春节晚会，包括什么政党大会啊，这些大型的活动啊，至少30%-40%都是我们的产品。 作为深圳 LED 行业协会的重要骨干，邵鹏瑞更是拥有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宽广胸怀，他把对党的热爱转化为工作的动力，经过多年钻研和技术积累，目前已经获得了60项授权专利，其中发明专利8项，使用新型专利52项。2018年获得了高工 LED 2018年度技术领军人物称号，成为名副其实的技术标杆，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担当与作为。深圳市金泰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发展对象张南生也说，他从邵鹏瑞身上学到了很多。 这3年时间啊，我觉得我从技术上不够自信这种状态，现在已经是感觉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这个邵总让我学到了党员身上敢想敢做、锐意进取。 凭着十几年如一日对科学技术的钻研，以及对党对国家的热爱，邵鹏瑞近日被评选为广东省优秀党员。对此他表示， 作为企业研究院的院长和企业支部书记，做好本职工作，开发全球领先的迷你 micro LED 的产品，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服务，就是对党的忠诚。我一直怀揣一个赤诚之心，永远跟党走，干党。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梁依林，和邵鹏瑞是河南老乡，他身上有着河南人的淳朴与坚韧，同时也有发自内心的自信与阳光。十多年凭着一股子热情深入专业研究，获得了一系列成就与荣誉，后来成为公司的党支部书记。他更是将科研精神与党建工作相结合，梳理出一套互相融合又互相促进的思维方式。当我问到党建与科研的关系时，他坚定地说，爱岗敬业就是对党忠诚，因为我从事科研，所以我做出世界领先的产品就是爱党爱国。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人一样的忠诚与自信。 李大钊，字守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 追忆李大钊足迹，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京津冀之声推出6集微视频专题片《红色京津冀：李大钊的足迹》，欢迎登录微博搜索“追忆李大钊足迹”，收看系列微纪录片。周五、周六、周日每晚8点接力推出，敬请关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 D 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据世界卫生组织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4号下午5:55，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36万2031例，达到1,8,751,9,798例；死亡病例增加6,135例，达到404万9,372例。 疫情让日本东京奥运会继续面临挑战。日本静冈县滨松市的一家负责接待巴西代表团柔道队的酒店发现8名员工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一人的一名亲属也确认感染。巴西柔道队一行大约30人10号抵达滨松市，接待酒店提前对工作人员做病毒筛查后发现疫情。不过滨松市官员声明，染疫酒店员工没有接触过下榻酒店的巴西柔道队成员。 采取严格防疫措施的东京奥运会注定是迄今场面最冷清的一届奥运会。作为本届奥运会比赛场馆最集中的地区，东京及周边的千叶县、埼玉县、神奈川县12号起第4次进入防疫紧急状态。整个奥运会期间，所有场馆闭门办赛，现场无观众，餐馆和酒吧禁止提供酒类。 印度尼西亚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说，印尼新冠疫情当前处于最糟状况。随着传染性更强的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持续蔓延，政府已准备好应对每日新增6万甚至10万例确诊病例的情况。印尼正在实施国内迄今最严格的公共活动限制措施，但未能遏制疫情恶化。 今年一月，印尼启动疫苗接种，大约2.7亿人口中完成全程接种的人大约占5.8%。根据印尼国家抗灾署14号发布的数据，印尼较前一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5.4万例，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 韩国近来遭遇第四波新冠疫情，许多20-30岁的年轻人因不属于优先接种疫苗人群，眼下忙着捡漏，申请接种他人因故未接种的疫苗。据韩联社14号报道，自7月5号起，韩国20-30岁年轻人可以申请接种他人因故没有接种的辉瑞疫苗。 韩国5月末开通疫苗捡漏服务，申请者可以借助手机应用等查询附近接种点疫苗余量，通过身份验证后预约接种。不过，这项服务当时仅限于阿斯利康疫苗。由于阿斯利康疫苗严重副作用的消息不时出现，韩国禁止30岁及以下人群接种这一疫苗。许多30来岁的韩国人也不愿捡漏。如今面对新一波疫情，年轻人感染风险增加，不得不再次求助于捡漏。 韩国今年2月启动全国范围的新冠疫苗接种，旨在11月底前实现群体免疫。截至目前，韩国仅有约1560万人接种过至少一剂的疫苗，约占全部人口的30.6%。 据德国媒体15号报道，由于持续降雨，德国西部地区发生洪涝灾害，造成至少20人死亡，约70人失踪。报道说，阿尔维勒县的舒尔德镇受灾尤为严重，已宣布进入灾难状况，共有6间房屋倒塌，失踪人数约70人。阿尔维勒县县长呼吁当地民众尽可能待在家里，必要时搬往更高楼层。 另据报道，舒尔德镇还有25间房屋存在倒塌风险，在该州其他地区还有部分人员被洪水围困。德国联邦国防军已投入救援。德国气象局15号上午发布预告说，一个以中欧地区为中心的低气压系统将继续影响德国西部地区，但雨势将有所减弱。 由全球约200名科学家组成的亚马逊科学小组14号警告，过度开发和乱砍滥伐等活动正令亚马逊雨林超过8000种特有植物和2300种动物面临灭绝的高风险。这一团体当天发布亚马逊盆地及其生物群系评估报告的草稿，经初步评估，相比其原始状态，亚马逊雨林18%的面积因发展农业和非法砍伐而消失，另有17%退化，地球之肺正面临巨大危机。 近两年来，巴西政府鼓励在亚马逊保护区发展农业和矿业，森林砍伐和毁林开荒随之加剧，引发争议。哥伦比亚上周通报，去年全国砍伐超过17万公顷森林，同比增加8%，其中近64%发生在亚马逊雨林。 亚马逊雨林是世界最大的雨林，按照报告的说法，能够吸收大约2000亿吨二氧化碳，是全球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5倍多。巴西有学者指出，亚马逊雨林的命运是化解气候变化等全球危机的关键。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来关注东京奥运会。东京羽田机场15号迎来一群不同寻常的奥运会运动员，36匹即将参加马术盛装舞步项目比赛的奥运马匹。这些奥运马匹被安置在每2匹马共享一个飞行马厩的商务舱里，从比利时出发，经迪拜转机飞往东京。他们中也包括一些奥运超级巨星，例如德国骑手维特的坐骑贝拉，他的搭档是获得奖牌最多的奥运马术运动员。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总共会有328匹马近19个班次被空运到东京。本届奥运会上，中国马术队获得3项赛和场地障碍赛2项团体资格。目前，中国3项队赛大部分人马已经组合到了德国亚琛接受为期7天的隔离，场地障碍赛将于19号赴亚琛接受隔离。两支队伍的马匹将于21号和27号分别从比利时烈日出发，飞往东京，入住东京奥运马房。 北京冬奥组委和国家体育总局昨天在北京签署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兴奋剂检查工作框架协议和通用兴奋剂检测服务合同。 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北京奥运会反兴奋剂工作的相关进展。目前，北京冬奥会反兴奋剂检查站点与设施已经踏勘完毕，3赛区共设20个检查点。 同时，北京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在反兴奋检查工作上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将分别有60名和20名境外检察官到两地三赛区支持检查任务。 近年来，随着中国承办的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增多，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也在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由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等多家反兴奋剂机构共同开发的干血点检测法将正式在北京冬奥会使用。 昨晚2021赛季中超第五轮补赛在广州赛区进行，河南嵩山龙门对阵广州，凭借艾克森的进球领先上半场的广州队，下半场因张林鹏送点，最终与河南队战成1-1平。本场比赛之后，广州队5战2胜2平1负，位列 A 组第二，河南队5战3平2负，位列第七。 今晚中超联赛将进行第五轮另一场补赛，由北京国安队对阵河北队。作为苏州赛区最大的黑马，眼下的河北队面对欠薪难题，在缺少主力射手马尔康的情况下，全队作何表现颇为惹人关注。 在昨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河北队主帅金忠夫谈到了球队近期的备战情况，他肯定了马尔康之于全队的重要性，但也相信巴西人的缺阵不会影响到团队的凝聚力。此前四轮比赛，河北队2胜2平，是四支保持不败的中超俱乐部队之一。 北京国安队主帅比利奇也认为，本土球员将成为中超赛场的主宰者。眼下的御林军阵容不整，外援比埃拉伤势未愈，奥古斯托和费尔南多依旧滞留巴西，存在离队的可能。目前只剩卢卡斯一名外援可用，此番面对河北队，想必御林军也没有必胜的把握。结束两场补赛之后，中超联赛第六轮比赛将于7月18号开战。按照规定，各队最晚于今日入驻赛区。 今天，天津金门虎俱乐部前往苏州。就在球队出发的前一天，俱乐部敲定了一名外援人选，中甲江西北大门队马格诺克鲁斯将转战中超赛场。目前，天津金门虎俱乐部已经开始为克鲁斯办理转会手续。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将有可能亮相18号天津金门虎队对阵北京国安队的比赛。 从克鲁斯在中甲联赛中的表现来看，他的身体状况保持得不错，应付接下来的中超联赛9轮比赛应该问题不大。在引进克鲁斯之后，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依然在继续引进外援人选。目前球队最欠缺的位置还是中锋，这也是俱乐部下一步工作的方向。 昨天，第20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迎来了第5赛段共和至西海镇的比赛，车手王强冲得赛段冠军，车手李鹏程和高梁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第5赛段全长126公里，途中共有一个爬坡点和一个冲刺点，爬坡点位于赛道30.8公里处，为3级爬坡，海拔3390米，冲刺点则位于赛道43.6公里处。今天环湖赛将进行第6赛段青海湖至茶卡天空一号的比赛。 记者从昨天在北京召开的赛事发布会了解到，2021第3届中国女子围棋国手赛将于8月开启预赛争夺，这也是女子国手赛自2013年的第2届赛事之后再度举办。 根据赛事规程，2021年在中国围棋协会注册的职业女子棋手均可报名参赛。比赛分为预赛和本赛两个阶段进行。预赛将于8月3号到4号在江苏省无锡市开赛。本赛预计于10月下旬在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展开。本次比赛共55位棋手报名参赛，其中47人参加预赛角逐，将通过3轮决出8位棋手进入本赛。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记者昨天从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获悉，8月14号到21号在北京举办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通过天坛奖评奖、开幕式及红毯仪式、北京展映、北京市场、电影嘉年华、闭幕式及颁奖典礼等11项活动的举办，塑造不同凡响的国际电影节形象，使北京国际电影节成为世界认识和了解北京中外电影合作与中外影人交流的窗口。 在15号举办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于俊生介绍，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提升北影节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国电影产业乃至世界电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面向全球征集优秀电影作品并最终产生天坛奖的入围影片15部，其中国外影片12部，国内影片3部。另外，注目未来单元将挖掘具有潜力的新人新作，邀请国内外重量级影人组成国际评审团，以国际视野推出更多电影佳作。 7月15号到19号，第30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济南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北京出版集团在四号馆北京馆及线上书博会平台集中展示了展销1200余种精品出版物，包括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丛书、北京文化书系红色文化丛书、远去的白马等献礼建党百年的红色主题重磅力作。 在书博会现场，北京出版集团带来近150种各类优秀主题出版物，其中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丛书、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历史丛书等一系列党史研究著作受到济南读者关注。此外，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特别带来了《京杭大运河光影实录》丛书，内容覆盖大运河南北两端及沿岸城市乡村景况，立足史实，图文互映，展现京杭大运河合成共生的历史景象。 由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纪录片《苍生大医》将于本周六晚八点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以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的人生经历为纽带，运用大量珍贵影像资料，回顾了张伯礼院士近50年来致力于中医药现代化的奋斗历程，真实呈现了张伯礼人生两次请缨抗疫的感人故事。历时一年多的跟踪记录，从千余小时的海量素材中精简而成，这也是继纪录片《逐梦天河》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又一次倾力呈现。 为培养学生的爱党爱国情怀，近日由河北衡水中学学生自编自演的革命历史题材舞台剧《漫溯红河》成功上演。来听衡水台记者马顺的报道。 舞台剧以情景史诗的形式呈现，充分运用音乐、舞蹈、戏剧等舞台手段，聚焦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淬炼锻造的红船精神、抗战精神、长征精神等伟大精神，用独特的表达方式触摸历史细节，聆听百年声音，激发了观众的爱党爱国热情。观众康璇说， 通过演员的表演，让我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冲锋陷阵、抛头颅洒热血的不懈抗争，尤其是赵一曼和江姐的那种顽强不屈、誓死抵抗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 沉浸式的演出革新了传统的演出方式，让演员最大限度地走进观众、走进历史，在与观众的双向互动中获取崭新的生命力，也让观众获得了全方位的体验。衡水中学舞台剧演员安若天说， 我在本剧中饰演的是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扮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呢，我也去了解了一些关于一大成立的一些背景故事。在了解的过程中呢，也不断去完善了对这一方面的知识的巩固。之前的世界是上一辈人的，而现在的世界是我们青年学生们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带着这一份上一辈人的期盼与嘱咐，去建设一个更强大的中国。 昨天有消息称，韩国制作公司和导演奉俊昊已把电影《寄生虫》全球首次舞台剧改编授权给中国。这部精彩绝伦的黑色故事将由杨婷导演于2022年1月搬上中国戏剧舞台。 韩国电影《寄生虫》当年横扫电影界各大颁奖典礼，获得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在内的多项全球电影界知名奖项，实现亚洲电影的历史性突破，也是奥斯卡史上首部非英语最佳影片，成为亚洲电影当仁不让的顶流。 目前《寄生虫》舞台剧版现已启动制作，集结国内顶级主创阵容及实力明星卡司，将秉持电影的主题和基调色调，赋予更强烈的戏剧化冲突，借助舞台持有的表现力，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艺术体验。 值此建党百年，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京津冀之声从今天起连续三天每晚8点推出6集微视频专题片《红色京津冀李大钊的足迹》。专题片从李大钊烈士的童年故居开始，沿着他在京津冀地区走过的革命道路和艰辛历程，追忆他伟大辉煌而短暂的一生。听众可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抖音、快手账号搜索追忆李大钊足迹来收看。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10集《陈志海面对疫情争着上》。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从新冠肺炎爆发到6月底，地坛医院已累计收治确诊患者755例。作为拥有30年临床经验的地坛医院感染二科主任陈志海，他始终奋战在新冠肺炎防治一线，每天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休息时间还在网上为病友答疑解惑。陈志海曾牵头制定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参与狂犬病、手足口病等多种传染病的临床诊疗方案制定，获得首都健康卫士的光荣称号。 我叫陈志海，今年55岁，2006年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我目前还工作在新冠肺炎防治的一线。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使疫情早日结束，大家过上正常的生活。 田大夫，你把这个病人的情况简单报告一下。 张某女，41岁，是从加拿大回国的境外输入的患者。 每天早晨，陈志海都要在查房前了解科室中新冠肺炎患者的最新情况。作为一名在传染病防治一线工作了30年的老党员，陈志海遇到疫情总是第一时间往前冲。他说没有恐惧，争着上。 对我们来说真是久经考验的。我们此前呢经历过 SARS 全球性的甲型 H1N1 流感，这种疫情啊很多，党员团员哥们应该说起到了一个核心的模范带头作用，稳定了整支队伍。 北京市定点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地坛医院，从疫情爆发开始就一直与患者一起对抗疾病。只有9个月大的琪琪是陈志海等医护人员最挂心的。地坛医院感染二科主治医师宋美华说， 当时这是全国里面收的最小的一个患者，那我们在犹豫给他的治疗怎么对这个孩子是最好的，这些药物的用法还不是特别明确，不用药他会怎么样，你用了药之后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对这孩子的后续有没有影响，主要是最大难点是在这里。 经过认真研判，治疗团队决定另辟蹊径，调动琪琪自身的免疫力对抗新冠肺炎。住院期间，琪琪发热、腹泻、咳嗽等不适症状被一一克服，现在他已经康复出院。对于陈志海而言，收治琪琪的宝贵经验也会帮助后续更多的小患者。 多数病孩子病情比较轻，是我们觉得治疗孩子的时候尽量要减少干预，对他减少创伤，减少影响。 琪琪是跟妈妈、姐姐一起确诊入院治疗的。作为患者的他们，面对的不仅是病毒的威胁，还有生活环境的变化、生活用品的不足。琪琪妈妈说， 我们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所以我觉得又非常的幸运。从我们专门买的辅食，然后医院的食堂专门跟我们做的面条啊、面片啊、小米粥啊这些，还有就是跟我们买的尿不湿、湿纸巾这些东西，点点滴滴吧，反正让我们在这儿生活的就跟家里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 应对传染性疾病的细致专业并非一蹴而就， 每一次面对疫情的挑战都是学习和锻炼的机会。2009年，陈志海成功诊断出了北京首例甲型 H1N1 流感。2012年，成功诊断出北京首例甲型 H7N9 禽流感。2016年，成功诊断出了中国首例输入性黄热病。他说，成为党员之后，感觉到责任和压力都更大了。 作为一个党员，在关键时刻，面对着疫情也好，面对着一些可能存在的潜在的危险也好，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呢，在业务的领导一个支持方面，你应该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老百姓说你的水平特别水，患者的临床诊治方面啊，你的水平不够，那么你其实也是在给党员抹黑。所以呢，它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像精神方面，一个是业务方面，缺一不可。我不害怕，我起带头作用，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你在业务方面，您这有火眼金睛，别人可能不认识、不能诊断的疾病啊，您能提出自己的见解，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 在党的旗帜引领下，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地坛精神始终鞭策着陈志海。经过传染病防治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我们国家传染病防治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传染病死亡在死因顺位中由第一位降到了第十位，建立了72小时内鉴定300种已知病原的检测技术体系以及未知病原的筛查技术体系等。传染病防治的成效对提高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和期望寿命贡献巨大。 SARS 的这个诊断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那么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边，我们才确定是这个 SARS 冠状病毒感染引起了这个疾病。然后我们在临床诊治的时候，那个诊断技术也不能普及。现在中国在我们这个传染病的诊治方面水平基本跟全球是同步的。咱们仅仅用了几天的时间，新冠肺炎它那个病原体就找到了。现在确诊一个新冠肺炎，甚至在我们的二级医院、三级医院全都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能做到，应该说进步非常大。疫苗预防应该说中国都是与国际同步或者是领先的。 本节目由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记者曹宇采制，部分音响选自于北京泥枣等栏目。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浩兰妮可，感谢你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李可。以上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 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刘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李大钊，字守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 追忆李大钊足迹，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京津冀之声推出6集微视频专题片《红色京津冀李大钊的足迹》，欢迎登录微博搜索“追忆李大钊足迹”，收看系列微纪录片。周五、周六、周日每晚8点接力推出，敬请关注。北京时间8点整。